在人权问题上沉默，将同代表的理念不一致。他又说，两个人讨论了能源问题，希望见到沙特在未来几星期采取进一步措施。沙特是拜登中东之行的最后一站，他乘了空军一号专机从以色列飞抵沙特港口城市吉达，成为首位从以色列直飞沙特的美国总统。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在皇宫迎接，和拜登碰拳代替握手。拜登星期六将会参加美国和沙特共同发起的安全与发展峰会。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晴朗酷热的天气。在正午时分，新界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测大致天晴，下周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下星期天气持续酷热，听日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返港岛区啦，咁较早前啦，江乐道中啦，天桥西行去返上环方向，近住顺德中心，由于有道路工程，仍然係封咗中快线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大会堂对出，咁亦都影响到中环湾仔绕道啦，一出返去江乐道中天桥呢都係比较挤塞㗎，咁重复多次啦，就係江乐道中西行去上环方向，近住顺德中心，由于有道路工程，封咗中快线，而家龙尾喺大会堂对出，咁所以影响到中环湾仔绕道啦，出口去翻江乐道中天桥咧都系比较挤塞。咁另外啦，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快线嘅坏车拖走咗，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快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车龙未消散啦，咁而家排到去黄大仙中心。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新楼街。现在将军澳隧道两边入口都车多的，将军澳入口现在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南田入口车龙排到去观塘警署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石荫的童子街由于有水管急收，童子街去安任村方向近住圣公会主外小学对出唯一行车线仍然封闭的。另外佐敦道由于有爆水管，佐敦道去伊利沙伯医院方向近住加士居道的第二线就封闭，经过小心。讲返船务的消息啦，由于赤柱风浪太大啦，今日下午4点由蒲台岛去香港仔经赤柱的航班不会停泊呢一个嘅卜公码头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要留神，见到道路工程嘅警告指示牌就要减速同埋提高警觉，留心路面情况，顾己及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铜锣湾灯笼街31-35号、玉山大厦地下1号铺、余先生刺身专门店、九龙城牙前朗道15号地下、太皇阁泰国菜馆、九龙城龙岗道9号地下、潮州合成甜品、沙田新城市广场3期3楼 A332 及 363A 号铺春水堂、尖沙咀口福街12-12A号南马商业大厦10楼鸟语、红磡广场2楼稻香、九龙湾启业村启业商场地下10号铺大家乐、茶果岭丽港城商场1楼81、84及72-75A号铺意乐餐厅、香港国际机场底层5楼 5V514A号铺启祥二职员餐厅、元朗安宁路110-136A号好景楼17号地下、新晋王窝心小盏，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 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 五十年后之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各位听众大家好，上个礼拜我讲到好兴，讲到呢一带一路上这个西方美国欧洲，如果能够同中国竞争，对阿非拉人民的穷困帮助他们做好基本建设，这个是我们所期待的。我上次也讲到美国的专家就说应该同中国斗教育，将啲阿非拉嘅国家人民拉去呢个请去吸收去美国读书，让佢哋咧呢个学习美国嘅文化，呢个先系最上策。同中国斗基建咧斗唔过嘅，咁我觉得我上个礼拜讲咧就系欢迎咧，其实咩都可以大家比较嘅，无论系教育。佢哋嘅哈佛、耶魯、哥倫比亞，我哋嘅呢個清華、北大、復旦、交通，大家夠鬥做得好，我哋個香港大學、我哋嘅中文大學、科大做得更好，讓全世界都睇點樣樣去選擇最好嘅內容。咁呢啲咁嘅競爭係好嘅，正如我同啲朋友講，鬥起橋、鬥開學校，絕對係好事，唔好鬥掟炸彈。過去嘅二十年，美國係帶住破壞兩個字嘅，美國所到嘅地方就係炸彈、飛彈，就係咧各種各樣嘅災難。咁而家話啊，佢有所領悟啦，因為中國要搞一帶一路，所以咧就要快啲去回頭同中國一齊爭搞建設。我真係拍爛手掌啊！如果你話今後幾十年咧，中美兩國都能夠去競爭，讓世界人民生活得更美好，咁呢個正好就符合習主席所講嘅人類命運共同體嘅睇法，正好就符合我哋嘅全世界嘅真正嘅多邊主義，正好就符合我哋大家競賽嘅係建設，是人民的利益，而不是建鬥破壞。咁當然中國要想做到能夠同美國鬥建設呢，仲要準備有同美國鬥破壞的能力先得。如果呢佢有核彈你冇核彈呢，咁你就可以話呢乜得建設都唔使諗。所以好清楚地，你就冇辦法保衛自己，就好似鴉片戰爭嘅時候嘅情況一樣。我哋連保衛自己嘅能力都冇嘅時候咧，咁可以講話係要任人去解讀歷史噶啦。咁所以我覺得，如果要想解讀全世界嘅建設嘅話咧，一定要手頭上揸住劍同埋盾，咁正如呢個喺2007年嘅時候，聯合國嗰隻歌播中國嗰隻歌。就是我的祖国，就是一条大河。那句说话呢现在是全遍全世界。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因此我们手持好酒去到全世界。但是我们要注意是要揸住支猎枪在手上。因为亦都有人有些不怀好意。因为他们的傲慢同埋偏見，我相信唔過多五十年咧，都未必會放低佢哋嘅傲慢同偏見。所以我覺得，特區政府進入呢、這個第下個二十五年嘅第一個禮拜，咁啊，因為我上個禮拜咧就引述咗我哋嘅地方志，咁啊，我非常之感激，呢啲嘅慈善團體，即係做一件咁大嘅好事，搞一本咁重新嘅地方志，聽講第二冊咧，亦都開始出咗啦，亦都開始嚟個去到市面上啦。咁我都未有到手，我都會盡快去買。咁啊，讓我哋了解香港嘅歷史，讓我哋了解每一個細節，咁啊，老實講。讀字呢喺國內好多嘅地方都有嘅，各個縣都有寫字，咁各個縣嘅字呢寫字呢各地方呢都係由當地嘅人民啲鄉親父老捐助寫出嚟嘅，記錄落嚟嘅。咁我哋香港呢本地方志呢亦都係一本好好嘅記錄，咁佢會好完整地將每差唔多幾乎每一日 所嘅發生嘅事情都會記喺呢本書度。咁啊，希望大家多啲使用呢本書，同時又睇到呢個國家嘅發展係本身係全國人民努力奮鬥嘅結果嚟嘅。但係喺我哋喺雪中能奮鬥嘅時候，我想今日咧都想同大家講一講一個好重要嘅呢、這個外交部喺2022年6月19日，咁我儲咗呢篇材料好耐，嚇！咁我哋講完慶祝自己嘅回歸之後咧，呢篇材料我覺得點都係要同大家講嘅。呢篇材料係來自中國外交部2022年6月19日下午18:14嚇嘅一個資料。呢篇資料咧係用咗41,000字，總共21點去批駁美國布肯南喺一個研討會上邊，嚇喺亞洲協會發表嘅所謂全面對華政策嘅演講，嚇咁啊，佢通過各種各樣嘅精心包裝，用各種各樣咧打動人心，打動嗰啲受西方教育嘅人心嘅人，渲染中國而家威脅全世界啦，咁哇呢、這個強權咧好得人驚啦，咁。咁我覺得，如果呢位先生有機會睇下橋水基金嘅呢個 Ray Dalio 嗰本書，嚇、這個世界嘅新秩序嗰本書嘅時候，佢就會睇到過去嘅1500年，中國就係世界最強嘅國家，唔見得中國威脅緊全世界，而各個仲攞緊中國嘅好處，包括中國嘅科學技術啦、我哋嘅造紙啦、印刷啦，我哋好多嘅技術都係咧去到全世界。咁而家只不過係稍微恢復翻大概80-90%嘅嗰、那個即係嘅上升嘅趨勢，可能5年10年裏邊就會超過美國啦。只不過係翻到過去1500年嘅常態啊，咁翻到常態咁緊張，咁亦都係可以理解嘅。所以我覺得亦都唔可以心怪呢個小兄弟嚇、一個年輕嘅國家。 迷离亦觉爽，同蛇王山主引粮食相更生，想选举国君，谁也想分杯羹，权力失了神，谁都觉得兴奋。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星期六下午2点，叶国华主持《50年后》。 呢一篇嘅外交部嘅呢篇喺全世界发嘅呢篇嘅材料，我希望我哋所有嘅能够读书认字嘅人，无论你咩年龄，因为我哋身处在一个美国控制嘅话语嘅世界。我哋日日都生活在美國所控制嘅話語嘅大北部裏面，咁因此啊，讀一讀呢篇嘢咧，對我哋 呢個了解個中國國策同埋世界咧係好有幫助。咁當然我亦都聽過一個朋友同我講，佢話講得唔好，我哋都唔能夠打動我哋咁。咁我就問嗰位朋友，我話你讀過曬全篇未啊？咁佢話未啊？咁我係讀啲精簡篇。我話咁佢精簡得好唔好咧？咁佢話我我覺得咧就唔能夠說服我咁。即係佢話佢自己，咁我覺得啊，我係咁樣樣，真係要好地將呢篇嘢咧，能夠即係同大家分享一下。呢篇嘢叫做外交部嘅美國對華認知中嘅謬誤同埋事實嘅真相啊。咁啊，我為咗因為太長啦，我冇辦法用全部嘅時間嚟講，我大概將佢縮簡一下。佢就講出21点。即係攻擊中國嘅嘢，而我哋外交部就用翻21点嘅謬誤，然之後咧講出我哋講嘅真相，去俾全世界人民聽。咁當然我哋係用中文講嘅，而我會相信呢個一定會有英文版、法文版、德文版，俾全世界嘅呢個人民都能夠知道中國嘅聲音。咁啊，呢21点美國點講咧？佢第一就話中國而家破壞緊全球嘅秩序，咁記住佢呢個所謂秩序咧，係美國利益第一嘅秩序。而家中國破壞緊美國利益第一嘅秩序，咁嗱咁啊，係唔係咧？咁我覺得係，我哋真係破壞緊美國利益第一嘅國際秩序，但我哋所建立嘅係一個全球多邊利益、全球人民共享嘅秩序。咁呢篇嘅文章咧，用咗好長嘅篇幅咧，去闡述呢一個觀點。嚇，咁啊，第二點佢啊，美國就話：我哋美國國策咧，係唔係想同中國新冷戰？我哋唔想阻住中國嘅強大，唔係想壓制中國。嗱，咁呢個睇到佢作賊心虛啦，啊，就係我哋外交部講，你講一套做一套，全世界人都知道你喺處壓制緊中國，但佢而家就話唔係，佢冇壓制，只係咩啊？只係要將呢個威權嘅中國打落嚟。嗱，打落中國嘅所謂威權咧，就唔係而家開始噶啦。我諗聽我呢個節目話都知道，10年前哈佛大學嘅乾隆皇帝嗰本書就已經係組織緊嘅一個全世界對中國嘅呢個歷史呢、這個角度嘅所謂威權主義已經作緊呢個打擊。咁啊，都唔係而家開始。當然，正如我哋外交部講，用精心包裝嘅語言嚟渲染中國嘅威脅，咁啊，亦都有一啲嘅學者教授，亦都因為佢嘅意識形態問題、佢嘅價值觀問題，咁因此咧，佢哋以乾隆皇帝就嚟影射習近平，咁因此咧就而家全球都係咧，我諗不久之後咧就會有好多將習主席描述成咧威权嘅，甚至会讲成帝王嘅状况咧，就一定会出现。咁我觉得咧，大家都有晒心理准备噶啦。咁但系我哋要清楚，呢个就系一种新冷战嘅开始，唔系佢唔想阻中国强大，正因为佢好想，先会注意到。大家都睇到呢一两年嚟，自从川普之后。幾乎美國政府嘅國務院即係外交部咧，日日個個禮拜都係中國部，日日個個禮拜每件事都係中國嘅事，其他根本就唔講嘅。任何中國喺世界嘅活動，佢哋都處處對住對此，處處打擊，處處咧施壓。咁但係佢又唔想話俾人聽，佢係想阻礙中國強大，醜醜地。佢就我唔係啊，我唔係新冷戰啊，我唔係想阻礙中國強大啊。咁嗱，咁呢個就第二點。第三點，佢就話中國而家搞緊脅迫外交咁。佢話：我哋中國脅迫緊東南亞國家，脅迫緊我哋周邊嘅國家，以自己嘅強大要人哋順從自己。嗱，咁呢啲講法咧，喺過去歷史上就有所謂咧呢個朝貢外交嘅一種討論。咁話咧，中國而家又想其他國家嚟朝貢啦。咁嗱，中國而家係使錢啊多過收錢，就算講過去嘅朝貢啊。都係你送幾個鹹煎餅俾我， 我就送咧一箩嘅呢个嘅丝绸啊，各种各样嘅茶叶啊，各种精美俾你。咁呢个差唔多，我哋任何读过朝贡历史嘅人都知道，所有嘅过去嘅呢个千年嘅呢个西侧边嘅小国对中国嘅所谓离朝嘅时候咧，所送出嘅嘢都系各种好得意嘅当地嘅土特产，而我哋中国一定系将佢最中意嘅金银珠宝啊、丝绸啊、茶叶啊、等等嘅嘢送俾嗰、那个嚟拜访我哋嘅国家。咁啊，嗰阵时嘅制度叫朝贡，年年进贡，岁岁来朝。如果你睇下廿四史，你掀开一下呢、這个从宋元明清以后，特别去到明朝清朝咧，你会睇到啊。每一年都有边个国家嚟朝贡，带咗啲咩嚟，我哋俾咗咩佢，咁我觉得大家可以打开书睇下嘅，哦，即系唔需要去解读成我哋而家就想逼人家朝贡，啊，咁呢个咧就话中国搞胁迫外交。第四咧，佢就话我哋美国而家对中国嘅打压咧，最重要，因为我哋有最大嘅资本，因为我哋系民主国家，佢系威权国家，我哋以民主对抗威权，咁所以咧民主必胜，咁嗱，咁我都希望必胜，吓佢胜，使到美国人民、英国人民、法德嘅人民、日本人民生活得更美好，去我期待佢嘅制度胜。但是我哋嘅制度系我哋嘅制度，我哋嘅人民同样会生活得更美好。至于边个制度好呢，咁就正如习主席访问英国嘅时候讲，对鞋啱唔啱着呢，我对脚最知道，咁让各国人民自己去选择。所以佢话呢系民主对抗独裁，对抗威权，所以呢美国必胜，咁呢个系佢嘅好壮胆嘅口哨。第五，佢話美國係反對共產黨嘅同埋佢嘅威權制，唔係想反對中國，唔係想反對中國嘅人民，咁呢個呢好明顯就想挑撥中共同中國人民、中國嘅制度同中國人民嘅關係。咁呢啲呢喺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嘅時候呢，毛主席都有過呢一招，嗰陣時我哋都支持美国黑豹党，反对美国嘅制度，但我哋而家唔会咁做。好，我哋仍然强调各有各自己嘅路，各美其美。你嘅制度好，你嘅人民欢迎，你哋得益，我哋为你鼓掌。好，好多地方该学我哋都会学。喺我哋嘅呢个建党100周年嘅总文件里面就讲，美国西方世界所有好嘅嘢我哋都要学。咁因此咧，我就覺得咧，呢個想挑撥中國共產黨、中國執政黨同中國人民嘅關係咧，呢個係呢位先生喺亞洲協會發言嘅一個好重要嘅內容。第六點，佢話美國咧唔係要改變中國嘅制度。嗱，呢度咧就亦都睇到好多時候咧，佢不能自圓其説嘅嘢，講一套做一套，講一套做一套。佢話美國唔係想改變中國嘅制度，咁呢個大家就有目共睹，好多嘅反對，好多嘅做法咧，美國嘅係唔係想改變？當然佢想啫，做唔做得到另外一件事。第七點，佢就話美國唔係想支持台獨咁啊，佢一個中國政策咧，我哋繼續。不過佢記住嚇，佢講一個中國政策嘅時候，冇加埋原底另外一句啊，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嘅一部分。嗱，呢句説話咧，係1972年之後咧，都一路強調嘅中國嘅對台嘅國策。咁佢就咧講咗所謂呢個台獨問題。 世界崎嶇，有你在这里，勇气的依据是你作后盾去面对。山峰活于心里，我仍想将爱再继续想继续去，跳脱一匹马，热血渗进岁月里。山峡谷碰进的我，欢呼与嘲笑中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十二港人案其中两个被告郑子豪以及廖子文与另外两个男人涉及2019年一宗藏有汽油弹案，四个人早前承认管有物品意图摧毁或损坏财产罪，今日在区域法院被判囚27至38个月。郑子豪和廖子文昨日因为十二港人案判囚10个月，法官尤德康决定部分刑期分期执行，两个被告两案的总刑期同为31个月。本案被告依次为34岁时装设计师郑俊、20岁港铁技术员建习生郑子豪、28岁厨师李威龙和19岁学生廖子文。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说，议员在前厅交流会的表现踊跃，较行政长官李家超和他的预期好，认为是好的开始，希望成为行政立法关系新常态，同时启发议员的互动，再将意见共冶一炉，为市民度桥。对于今届立法会至今审议了10项法例，其中8项无需记名表决，梁君彦在一个电视台节目认为和一般外国议会做法差不多，很多时候都是口头表决。被问到有人质疑立法会好像是橡皮图章，梁君彦强调立法审议程序并非越长越好，以往很多议员的发言只是想拉布，现时的议会才是恢复正常。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回应爱国教育是否要订立考核评核的时候说，爱国教育是一个感情和志向，认为想国家好，认为想国家好这种感情不是用评估的方式，希望学生有这种的意识。蔡若莲出席一个论坛之后，被问到未来在大学会不会有爱国教育的强制安排时候回应过，在大学的教育中会看到有历史教育，各大学也都有它的核心价值和相关的理念，并不需要在这个时候额外增加。另外，对于在内地设中学文凭试考场，蔡若莲表示是为香港人子弟于内地修读香港中学文凭试课程的考生，并非内地考生报考中学文凭试，并不存在有关问题。南韩外长朴振下星期一起访问日本三日，和日本外相林方正会谈，讨论双边关系以及朝鲜半岛局势等，是南韩外长时隔超过四年半再次访问日本，亦都是朴振上任之后首次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并举行韩日外长会。朴振访日期间将会吊唁遇食身亡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亦都有可能拜会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韩联社报道，韩日外长怎样处理敏感的二战劳工议题，以及会否谈及日本修宪议程备受关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下星期的天气持续酷热，听日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就新楼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先讲回港岛区，干诺道中西行去上环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对出，由于有道路工程，而家封了中快线，龙尾排到去大会堂对出，亦都影响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去回干诺道中天桥比较挤塞。重复多次，就是干诺道中西行去上环方向，近住顺德中心有道路工程，封了中快线，龙尾排到去大会堂，影响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回去干诺道中天桥都是比较挤塞。另外，英皇道去柴湾方向，近住木星街由于是交通意外，影响到英皇道去柴湾方向，近住木星街一带都是车多。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第二线就有工程进行，现在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 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第二线有道路工程，咁龙尾排到星河名居。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加道里道一段都是比较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喇沙里道。亚街路街去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咧都系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普通道去九龙方向，近住万年街一带车多，龙尾咧就排到去大望仔路，近住沙角尾路对出。咁啱啱收到中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是、较早前英皇道。较早前在英皇道去柴湾方向近木星街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现在一带都是车多。另外石荫的童子街由于有水管工程，童子街去安荫村方向近圣公会主外小学对出一段仍然是封闭。讲回个船务消息，由于赤柱风浪比较大，下午四点钟由蒲台岛去香港仔经赤柱航班是不会停泊在赤柱卜公码头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以下是一则有关消费券计划的消息。 消费券计划的登记人，如果收到短信通知不符合资格准则，可提出申述，申述表格可以在消费券网站下载，或者致电热线185000索取。 填妥申述表格之后，连同相关证明文件，例如工作和住址证明等，透过电邮、传真或邮寄交回秘书处，亦都可以亲身或者请亲友交回消费券计划临时服务中心。 全港共有8个消费券计划临时服务中心，分别位于上环、北角、长沙环、旺角、观塘、沙田、荃湾同埋屯门。 有关详情可以打热线185000或者参阅消费券计划网站 www.consumptionvoucher.gov.hk。 国剧830呈现特战荣耀，杨洋、李一桐领衔主演， 燕破岳进行最终入营训练。这次集训的淘汰率是80%以上，甚至可能有死亡的危险。除了负重越野跑，这次训练究竟还有没有什么意料之外的事呢？ 国剧830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2:00。 50年投资，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第八点，他又讲咩咧？就新疆，我哋灭绝新疆，种族灭绝。嗱，各位，我哋新疆从200多万维吾尔人变做而家几千万维吾尔人，系嘛？净系去睇下新疆啲市集上卖帽、卖维吾尔嘅生活用品，嗰啲帽、嗰啲咁嘅装饰品嘅嘢，嗰种倍数，吓系10倍、100倍嘅呢个增加。咁點講得上我哋滅絕新疆維吾爾人呢？我哋嘅火車高速鐵路呢已經準備開去南疆，開去喀什。我呼籲大家有機會解咗呢個疫之後，呢個坐車去我哋南疆去參觀一下，由喀什，由呢個烏魯木齊，由北香港北京，香港北京，北京烏魯木齊，烏魯木齊落到去南疆喀什，可以睇下我哋嘅新疆係點樣樣，呢個事實俱在。所以咧，讓事實說了算。聯合國嘅人權嗰個負責人咧，亦都去咗新疆，翻嚟冇照美國嘅調子去批判中國，所以就而家咧就逼佢辭職。咁呢啲就係美式嘅民主啦。只要達到佢嘅目的就得噶啦。咁佢乜都可以做。咁第九，佢就講香港問題。咁呢度我唔講得咁長咁多啦，因為大家都知道過去呢嘅時間啊，呢啲國家喺香港做咗嘅嘢，造成香港嘅所有嘅混亂嘅狀況，呢、這個咧我哋大家都有目共睹。呢、這個就第九係香港問題。第十， 就話中國唔制裁俄國咁。嗱，咁中國唔制裁俄國又係一條罪名，因為我哋冇呼應佢制裁俄國。不過請大家注意，全世界只有五眼聯盟同埋歐洲國家參與積極制裁俄國，全世界有絕大部分嘅國家根本就唔應美國呢個做法，甚至所有嘅人口大國，好似印度啊、伊朗嗰啲，根本唔騷。美國呢個所謂號召，大家都知道喺經濟上、喺糧食問題上、石油問題上，而家連黃金都搬埋出嚟啦。咁啊，又扣嗰個 SWIFT， 又要扣人哋踢人哋出去啦。結果咧，樣樣都係搬起石頭打自己嘅腳。咁啊，美國自己去嘆下，佢制定出嚟嘅所謂混政策啊、分政策啊，搞出個世界大亂嘅局面。嚇，石油又缺乏。糧食又缺乏，咁而家咧就賴落去呢個俄羅斯度。嗱，咁呢個俄烏嘅問題，我過去都講咗好多啦，唔想再重複。但係原來係我哋中國一個罪名，就係咧唔參與響應佢制裁俄國咁。第十一點啊，講咩咧？就話咧呢個佢要中國啊喺整個亞太嘅呢個連結裏邊咧迫害。壓抑亞太國家，所以要將呢啲國家聯合起嚟，亞洲太平洋嘅國家，印太而家改造嚇嚟咧，聯合反對中國。咁啊，中國亦都給予呢個好正面嘅回駁。咁啊，第十二點啊，講咩咧？就呢個話中國喺南太平洋嘅島國度咧，有好多企圖咁。嗱，請大家注意。美國自己離開南太平洋島國嘅使嗰啲管嗰啲外交嘅代表，已經四五十年時間，根本當人哋就嚟沉嘅國家都冇睬人哋。好啦，而家咧中國開始去關心佢哋嘅發展同埋和平安定嘅時候，啊咁啊美國緊張啦，咁就話咧中國企圖喺南太島國裏邊咧對美國對世界有所圖謀，咁於是咧又快啲要嚟咧聯合呢、這個南太平洋嘅島國啦。嗱，咁你睇下，凡中國去做嘅嘢，佢就即刻出手。咁啊，但願咧，中國能夠使到美國多做啲好事，嚇，大家鬥做好事，嚇。正如我哋搞慈善捐款，梗係希望有人帶頭捐好，捐多啲，然之後其他人跟住捐，嚇。咁啊，希望美國咧能夠同中國一樣，嚇，協助南太平洋嘅島國發展佢哋自己，因為佢哋已經被世界忘記咗，已經成半個世紀嘅時間啦。除咗上個世紀喺南太平洋比基尼島試驗核彈、試驗輕彈。嘅呢件事之後，根本就冇人再睇南太平洋島國嘅問題。而家咧，中國一去關心，於是佢哋又嚟啦。咁於是咧，第呢個六點嚇，咁啊第十二點就係呢個對南太平洋島國要同中國鬥爭咁嚇。第十三就話咧，中國咧係發好多假消息咁嗱，咁啊美國嘅消息係真，中國嘅消任何消息都係假，咁呢個咧大家公道自有自在人心，大家去作研判。第十四嚇話中國咧嘅貿易贏咗咁多，係因為佢唔守規矩，因為中國人咧太過勤勞，而係政府支持佢哋咁勤勞，所以使到啲嘢又平，技術又好又靚。而家全美國都係用緊中國嘅嘢嚇，咁啊使到中美國人失業啦咁。嗱，各位呢啲又係咧倒打一把嘅嚇。我哋幫助你解決咗嗰個通脹問題，而家就回頭話我哋使到美國人失業，佢唔講佢自己整個國家國策。工业国策的全失败，嗱咁呢度咧又系中国一个罪名。咁啊，第十四点，吓第十五点就讲咩咧？就美国啊，一定要组织全世界嘅国家嚟反对中国嘅“一带一路”嘅政策，系嘛？我哋要美国、欧洲要俾亚非人民一个新嘅选项，唔好使到呢啲国家跌落去所谓债务危机。嗱，咁呢個咧又係呢幾年咧講得最多嘅，話因為咧你知道嗰啲國家咧係冇錢，咁梗係借啦，用分期付款啦，咁一個建設嘅前前後後嘅所有建設造成嘅嗰個資金周轉嘅問題，中國政府要幫助佢逐步逐步解決呢啲問題，呢個係一個財務運作嘅問題嚇。咁佢哋就話咧，中國咧喺全世界去製造一個世界性嘅債務危機，嗱咁呢個咧又係中國一個罪名啊。第十六係嘛？ 呢個話中國公司喺美國好得益，美國公司喺中國得唔到公平嘅待遇，嚇咁啊有好多嘅限制，咁啊各位，我哋好多好多公司受嘅遭遇，華為嘅遭遇，阿里巴巴嘅遭遇，TikTok 嘅遭遇，大家都有目共睹。咁佢而家調轉頭就話咧，佢哋得唔到公平嘅待遇，但我哋冇封過任何一間美國公司。 在听收音机播歌，父母向前的配偶和是某歌声身上播，得到惊叹的爱歌，但我歌曲不上播，栖身黑暗的角落，留在寂寞那刻火，想等一个宣听我，让我专心的唱歌，不管心里多跌宕，就算声带都耗光，哼出凄美的幻歌，又再等不到信报，即使心里多渴望，仍然谢谢你期望，偏偏喜爱宣唱我无所。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头先第16，而家第17啦。呢、这个就是中国用很多间谍偷的手法，偷到很多技术，而使到自己强大。咁我谂咧，我哋唔使讲第二样，睇下我哋中国太空基地，我哋嘅太空站。边一样嘅技术系偷你美国嘅？喺20多年前，我哋想同美国参与美国 NASA 嘅活动，于是咧美国当时任何中国人都唔能够连咧去参观都唔得。嗱，嗰阵时对中国嘅绝对技术封锁同埋限制系众人皆知。好啦，而家因为你嘅限制，多谢美国呢个老师严限中国，我哋就严师出高徒。我哋而家超过佢啦，咁佢而家就话咧，中国咧偷。嗱，老实讲，如果要讲话技术文化嘅转让学习同埋咧呢个使用，咁啊历史上边。当中国有好多先进文化技术嘅时候，我哋都系全世界用紧噶啦，吓咁所以咧喺呢个问题上面，乜嘢叫做偷，咩叫做学，吓你睇下而家中国留学生去美国学文科咧，美国大大欢迎，因为佢影响你嘅意识形态，让你翻去呢个演化你嘅祖国。学科学技术咧，而家个个都有间谍嫌疑。咁你问下，而家大家去读美国读文科读理科嘅时候嘅情况会点？咁我谂咧，交学费嚟学习，咁系咪算系偷教授嘅技术咧？咁吓嗱，呢个咧我谂大家做教师嘅都应该值得谂下啦。吓，如果我哋科大好多科学教授，咁我哋外国学生交咗学费或者攞咗奖学金嚟科大读书，学咗好多嘢，佢翻去又搞佢哋自己嘅先进嘅嘢，发明咗。 開啟咗佢哋先進嘢，咁究竟算係佢係偷啊，抑或學啊，抑或買咧？咁嗱，呢啲咧都係有排拗嘅嘢。不過欲加之罪就何患無辭。至於話我哋攞人哋嘅技術，咁我都曾經喺呢個節目度講過。啊，我三十年前我係做硬電腦硬體嘅，一粒80386嘅 chips， 我手文之我嘅職員寫錯咗。呢、這個後面嘅零，咁啊去落訂單，一落訂單呢張訂單超過咗美國政府巴黎統籌委員會嘅嗰個限制，美國政府即刻嚟到我哋廠就要咧要調查，哦，如果唔係咧即刻封你。嗱，老實講，美國啊搞過任何科學技術嘅人都知道，美國嘅巴黎統籌嗰條約啊限制所有嘅公司嘅嚴格到咩程度，咁我哋咧都係咧領教過噶啦，嚇。咁第十八个谴责就讲咩呢，就话中国咧系排碳最大国家，所以我哋嘅责任最大。嗱，各位，过去40年，我哋中国人年青一代血汗劳动，将好多嘅产品好平价、好精美咁输送到全世界，让世界咪人民享受紧中国嘅劳动生产成果。咁当然每一样产品都会产生所谓排碳嘅问题。呢、這个排碳问题究竟系由消费者分担啊，抑或由生产者分担咧？咁呢个本来就系一个拗得好紧要嘅问题。吓，你消费嗰个你唔计，全世界最大嘅碳嘅消费者系美国。而我哋做啲產品出嚟，當然嗰啲嘢會排碳啦。老實講，養牛養羊放個屁啊，嗰啲屁裏面都有牽涉到排碳嘅數據問題㗎啦，都有牽涉到呢個二氧化碳嘅排放問題㗎啦。嗱，咁呢啲嘢咧，而家就消費咗嗰啲，佢就話我哋係用得少，而家係你哋中國多。咁佢唔計下過去200年佢哋做幾多。我哋中國嗰陣時係一個農業社會，乜都冇做，又如何呢？咁所以點解呢個碳問題，中國主張話咧，對嗰啲工業唔發達嘅國家，應該給予各種嘅特別嘅喺呢個碳嘅方面給予佢哋嘅支持，給予佢哋嘅補貼，係以千億咁嚟咧補貼呢啲國家。嗱，呢個係中國公平地對待未發展中國家嘅一個態度。咁而家咧，其實話咧，因為中國工業生產最犀利。所以中國最大責任排碳，係嘛？咁啊，以前嘅就唔計啦，嚇。咁所以咧，而家佢話碳嘅問題咧係一個數學問題，嚇。邊個生產嘢最多就邊個排碳最多，嚇。嗱，咁呢啲咧亦都係咧禮橫曲折嚟講嘅。好啦，咁啊，第十九就好得意啦，就講咩咧？毒品係中國輸出最多嘅化學原料，即係講芬太尼嗰啲化學原料。嗱，我哋中國輸出好多化學原料，就不但只係俾各種各樣嘅醫藥，都係用緊中國呢啲嘢。而家全世界嘅盤尼西呢個抗生素70%嘅原料都係中國出產嘅。因此佢用咗中国啲化学原料喺自己美国生产全世界最多嘅芬太尼嘅毒嗰啲成分嘅毒品，而家佢又仲鼓励美国青年去吸食呢啲毒品，呢啲佢又唔讲，佢就话中国嘅所生产嘅化学嘅元素咧，嗰啲产品啊，嗰啲基础材料咧系制造毒品嘅嘢啊，佢做毒品佢自己做。佢又要我哋从呢度停，即系话咧病嗰个你唔落药，要嗰个冇病嗰个嚟食药。嗱，咁呢个系好典型嘅呢个倒打一把嘅例子。咁啊，第二十系讲咩咧？就系讲粮食系因为中国人口众多，中国咧要为咗准备粮食嘅危机嘅困难，所以咧储咗好多粮食，同埋中国咧系制造咗全世界嘅粮食危机。嗱，咁呢個咧又喺中國倒打一把，我哋香港人好清楚，過去幾十年，當中國 糧食不足的時候，我哋要做幾多嘅準備，先能夠使到十幾億人口能夠解決個糧食問題。我哋而家全國都叫全國人民節約糧食，節約你用餐嚇，五個人去食飯最好叫四個餸，唔好叫五個餸。嗱，呢啲都係中國而家做緊好多好多節約糧食嘅嘢嚇，同埋中國強調糧食一定要掌握喺自己手，自己嘅糧食自己生產，唔好依靠其他國家。不要依靠进口。在这个粮食问题上，中国是全世界最多人口的国家，当然我们的一个负责任的执政党和政府就要非常注意粮食问题。他是发动世界舆论，又说中国现在储最多粮食，我想问一下储了几多呢？我们的人口多你几多倍呢？以人口比例，中国现在这个粮食是不是储得最多呢？是我们要不要做粮食的准备呢？咁啊系啊，我哋而家对粮食，我哋非常注意粮食嘅生产、粮食嘅土地嘅生产、粮种嘅控制，我哋非常注意。一个负责任嘅政府就要咁做啊！咁所以咧，佢就话中国咧，因为咧有好多粮食，储好多粮食，于是咧而家全世界嘅粮食好有问题啦。咁啊，佢自己唔管好自己嘅粮食，唔控制好自己嘅通胀，啊赖咗去人哋国家度啊！咁啊，第二十一点咧，亦都大家好清楚噶啦，吓，我哋知道有位斯诺登先生，吓，我哋又知道咧，嗰喺美国呢、這个嗰位先生嚟咗香港，又走咗去俄罗斯，嗰位先生，佢话中国系监控全球最大嘅国家，吓，中国监控紧全世界咁，吓，嗱，各位，咁呢啲咧就。点解我要将二十一点一点一点提出嚟咧？咁，因为我发觉好多朋友咧就觉得文章太长，好难睇。咁我都知道，我都理解，因为佢哋唔系做研究工作嘅人。而我作为一个研究者，作为一个国际关系嘅研究者，我非常注意。所以所有嘅大文件，无论来自美国嘅、来自咧呢个中国嘅，我都详细阅读。去了解全部嘅第一手嘅说话，唔会人云亦云。咁所以咧，我将呢、這个呢二十一点美国所制造出嚟嘅嘢吓，话、俾大家听，俾大家即系知道，我哋国家外交部系对佢嘅所有讲法系有事实真相嘅批驳嘅。咁希望大家咧呢、這个。听得到，咁有啲话听咗都系左耳入右耳出嘅，咁我话唔紧要，左耳入右耳出都好啦，你有听就得啦，嗬、哦，篇文章太长，你有睇就得啦，最紧要知道一样嘢，而家系一个话语权嘅争夺，嗬、哦，美国依靠住佢过去一百几十年嘅教育处于上风，佢嘅价值观正系散播喺全球。佢嘅呢個學習者嗰度，因此佢用佢嗰度邏輯，嚇，用佢度語言包裝，而家全力嚟攻擊緊中國。為此，我作為一個老人家，亦都做國際研究嘅政策研究嘅人，我不得不花咁多時間，嚇，呢個向同我哋嘅聽眾，全世界嘅華人講廣東話、香港話嘅聽眾，聽清楚中國嘅國策。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我和你常从无负中望，这城市随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住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到绽放爱着愿望， 到晴朗时同迎候阳光，无用看得到才信，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洪流在海角 同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起